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3月17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少年杂志之日，我唔知咩叫少年杂志之日，但我 X 咧就无啦弹咗个咁嘅热门字出嚟，好似话系几十年前咧。今日咧就少年 Magazine 同少年新地同时创刊日子。好啦，咁啊讲下一单冇办法确认嘅新闻。咁咧就系演出家陆井重纪就过世，但系就确认唔到嘅，因为喺 X 里面咧就好少人讲，系唔知边度传出嚟嘅啫。 应该系咁讲啦，就算系谣言都好啊，都有个谣言起头噶嘛。我揾嚟揾去揾咗好耐啦，都只不过系有人提起，有人提到。咁你有人提到，咁你喺边度睇到呢？我谂到两个可能性，要么就系真系无风起浪嘅，要么就系有个来源嘅本来，然后有人铲咗。我只谂到呢两个可能性。但是既然有人提到，我都看一看啦，可能是事实嚟，毕竟不是一些目前很出名的人物，所以当时家属他们不想公开的之类未必真的有消息的。咁陆井重纪佢，你话佢系咪好唔出名呢？又唔系嘅，你经常会见到佢嘅名嘅。点解呢？喺旧年2024年嘅统计入面呢，演出嘅数目最多第一名就系佢。所以其实佢应该系几活跃㗎。咁睇返资料，佢应该系71岁今年。你话系咪好老有味道？但系呢个年纪演出嘅数目都依然咁高，都几劲下嘅。咁系咪真系过咗身？我真系唔系非常肯定，我只能话你听喺网上有人传佢过咗身，亦都有啲人出咗啲悼念嘅文咁啊。但系都唔系啲直接嘅当事人嚟嘅，佢哋都系话佢听翻嚟嘅啫。好多人都话到底佢发生咩事系完全唔知嘅，系冇人冇一个可以信嘅，即系话佢屋企人啊、公司啊嗰啲嘢冇咁冇任何人都出嚟讲。咁我只能咁样讲，咁样听，咁样讲俾大家听。我唔能够话个个都一定系事实，或者一定唔系事实啦，咁样啦。 咁就即管睇下跟进情况啦，睇下之后有冇好啦。咁而家单就确认咗好多，好确认噶啦。咁就细谷佳正就结婚，咁就同一般人结婚，一般即系一般圈外人结婚嘅。咁细谷都唔后都唔年轻噶啦，因为讲到细谷佳正结婚，大家想到嘅落应该讲啦，唔系嗰个即系、就是、除咗佢一大堆丽他之外。当年细谷曾经喺啲节目度大叫话佢想结婚，咁而家终于都结咗婚啦。咁佢又唔系好担心嘅。 我一路印象佢已经结咗婚嘅，唔知点解。 唔系我又唔系好担心佢结唔到婚嘅，因为佢属于叫做咩啊？佢自己觉得唔受欢迎，其实好受女生欢迎嘅类型嚟。当事人觉得自己唔受女生欢迎，其实系但系好多女性声音都话佢系女子力超群嘅男生。咁就。恭喜佢啦，细哥，今佢都唔得，我唔担心佢冇 job 接嘅，佢系超热门。 嗯，顺带一提，对象都系一般人， 一般人攞分， 业界无关的一般人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啲新翻嘅消息，首先就系、 是、呢个礼拜飞紧上之多。 我其实几奇怪就系、是，原来都好多人都中意睇呢套嘢嘅喎，《终末的武神》第三期。 有人提啊，最少。是不是很红？我不是非常 sure， 但是最少都有人提啦呢套嘢。 嗯，好奇怪，有人提咯，只能系就是、如果有人提就可以拍第三期嘅话，咁样作品都应该有第四期、五期啦。所以我其实几奇怪，可能 Netflix 啲口味问题啦。 Netflix 有钱啊嘛。呢个调翻转讲，佢又中意，佢又唔中意嗰啲好大路嘅啲风格。我哋以前讲过，虽然而家会好咗少少，但系 Netflix 啲口味咧，不过系鬼佬咧，系同我哋唔系一样嘅。即系佢肯俾钱嘅就睇嘢咧，唔一定系日本好啲好大热嘅作品嚟嘅咁样。 好啊，跟另一个咧就系、是。久违了啦，即系久违咗好多年啦，就小丑城嘅魔法少女系列，咁就最新作，咁就魔法姊妹 Little Lily， 咁就2026年嘅，咁小丑城魔法少女啊，呢系列咧真系好多人童年回忆嚟嘅，当年魔法天使小纪念啦，跟住莎莎爱美去到一套之后咧隔咗好耐就整嘅 Fantasy Lala 就唔掂嘅，咁即系又睇咗好耐，咁而家又再嚟一次啦。 即系咁讲啦，喺元府太初年代要讲魔法少女嘅起源嗰阵时候，就要提到佢哋啦。但系喺后尾咁多年嘅演变入边，系佢系缺席嘅，一路都系。 因为小丑同埋小丑四亦都有其他作品，都唔止在呢套啦。 呢间公司都算啦。 有啊，佢又唔系话完全死唔断气嗰只，但系话佢好重要，佢又唔好系，同埋就系、是。魔法少天使小纪念品真系叫做原祖地魔法少女加偶像嘅组合，即系一条光尾一样。 佢元祖嚟嘅。 虽然都好多年前噶啦，我哋当年个魔法少女个专题都有讲过，唔系我他个专题，系 Format Channel 个专题，好多好多年，有冇十年前？ 好耐啦，十年。 冇十年都八载啦，总之好 Q 多年前噶啦，也有睇过啊，都有睇过呢个系列嘅。但系嗰阵时讲已经系以前嘅事，已经系考古嘅嘢嚟噶啦。 我哋僆仔，我系好僆仔年代嘅童年回忆嚟噶啦，呢啲都系好多人偶像嚟噶呢套嘢。 有佢之后先有后尾拿捞下小圆啊嗰啲近代少少嘅，我啱啱提嗰两套，而家嚟讲都系古董嚟噶啦。 即系唔系？诶，冇喺 X 里面成日都有啲迷途噶嘛，就话你以为五年前嘅游戏机系咩咧 ？PS 一，其实五年前嘅游戏机咩咧 ？PS 四。即系所谓十年前啲游戏，原来 PS 已经十年前嘅嘢啦，即系时间过得几快。好啦，跟住另一套就 PS 原作系范动画孤独的，唔系岁月流逝，饭菜依旧美味。因为孤独美食家香港上咗，所以讲睇咗啦呢套戏。 咁啊，主要就系罗罗比奥尼个作者，个漫画作者，佢今次唔画漫画，直接就系做动画原案。而阿导演都揾翻阿川面真也，即使都系罗罗比奥尼个导演，不过剧本就揾唔翻吉田。咁有少少担心嘅，最主要担心系个系扣。佢上一次做系扣嘅作品叫做《七月屠明兔战争》，即系我唔知呢个镬系咪要佢咩嘅先讲，我唔肯定啊。 我觉得系 CY Game 问题 ，CY Game 冇 CY Game 嘅作品系有呢个问题，但系我觉得未必关系扣事。 啊，我哋而家讲呢套啊，唔系 CY Game 个搞出嚟啊，佢系 PA 嗰边搞出嚟。 我哋 PA 比较有信心，同埋出面真也始终就系。吃得住嘅，因为始终佢两间公司风格唔同。咁你谂下，当年CY 咁抽《明刀战争》之前啊，依间咁 CY Game 都有到第二期炒到我啦，都冇人睇嘅丧尸作啦。 因为我唔系非常肯定，其实我到最后我都唔系好肯定，到底咯，譬如我睇得咁开心，到底系因为吉田零之写得好啊，定系因为原版嘅故事其实系有啲松散嘅？咁定系啊？其实系啊，川面真啊做得好。其实我虽然我哋有专题讲过，其实我都唔系好分得清。咁所以可能值得睇嘅，但系都可能系会炒镬嘅。我只能讲有啲个不安因素响处，咁啊睇路啦。 好啦，跟住呢套咧，真系孤独嘅美食家啦 。先生你边位？我第一个反应系 就野原蜡笔小新外传野原广志五山的流派，咁就应该就五分睇个样就五分钟动画嚟嘅。总之就咩啊，港纸周围食嚟食去嗰啲咁嘅嘢啦，即系根本上就咩孤独美食家掂咗，咁咧就类似嘅作品就炒出嚟。 其实野原广志版即系打工族中午版啊， 系咯， 即系但系我唔系呢个问题，问题就系、是、先生你真系边位？我认唔恋到佢、啊，即系佢系嗰只咪咪入边嗰种突然间扮型仔嗰阵时咧，佢非常偶尔会一两格会咁样走出嚟噶嘛，嗰、那个样嚟噶，唔系佢平时嗰个十八个样嚟嘅，即系一路都讲啊嘛，阿野原广志其实个 spec 系好高噶嘛，身高又高啦，爱老婆啦，其实份工都有翻咁上下职界啊，佢好似科长嚟噶嘛，其实攞呢个咩嚟讲，即系有啲微妙，睇到就忍唔住想笑，子阳个样， 冯同原作风嘅差好远，不过唔紧要啦，反正就系食住呢条水，咁有冇人睇我唔敢讲啦，发声又都系继续用翻心专自知，我觉得五分钟，如果系五分钟动画，我冇所谓嘅，但系如果廿三分钟，我就觉得都几大镬，呢啲咁嘅嘢点挨廿三分钟啊，大佬，你估套真系，你估套套都嗰套嗰啲咁点咩？好啦，跟住咧，本传唔知几时先有大招结局，结果又整个外传出嚟啦。就少女战车公式 spin off coming， 少女战车 Motor Love Love 大作战就四集嘅冬天剧场版上映，啲咁嘅外传嚟嘅， 即系佢系一个动画嘅外传漫画，然后又再动画化，然后相信佢会原先个原本嘅动画， 因为本来最终章而家唔知将到几时，而声冇戏冇只声戏，以前都仲系一年一套啊，而家一年都冇，而家年都唔知讲咗几耐啦。冇只声气， 水道佬又发作啩？ 水又系嗰个医疗又系嗰啲，绝对唔应该同情嘅，拉住灌水，拉住灌水嘅。 唔系应该拉开地下室嗰个运佢落去，运开地下室入边写咗嘢先出嚟嘅啫。 系啊，你搞唔掂你唔好出嚟嗰种嚟嘅。好啦，跟住另一套咧就即系连睇图都觉得好地味嘅，衰到不吐烹，就似嘢同学的普通日常。 标题同内文玩反差，标题好似好普通啊。佢实际上就系阿永远一样客嗰只，即系行出街会俾各种小倒霉嘅嘢啦。嘅一个男主角系咁样，咁个女主角就好奇到底系点样嘅一个，其实应该算系恋爱戏剧嚟嘅咁样嘅。 咁啊，之前应该系已经有出过真人电影版，不过我就冇睇到嘅，冇兴趣啦，我就普普通通， 完全冇兴趣，彻底冇兴趣。讲完，然后另一套， 跟住嗰套咧就点讲？一套非常复杂嘅作品，《盗同学的 XX 贫林斌怀》，名唔紧要嘅，睇画面你已经知噶啦，一个病娇系嘅作品。几年后就翻个青梅竹马，病娇来的，仲要身边系有，仲有另外两个。三个都是非常之执重的人，我只能这样讲。然后他又不是纯粹恋爱喜剧，入面有悬疑成分，最终有反转，几复杂的一套作品来的。我不知道怎样用，不知道。 看声优真的不懂的，完全三个都不懂。梅田修一郎我都不懂的，其他两个都不知道。 可以观望一下，因为个题目比较特别。 起码标题名不是一个故事。即我已经受够了标题，看完标题名已经等于看整套戏的剧情了。 跟住下一套啦，我第一个反应系佢唔系他妈你做咗噶啦嘛？跟住我先佢系佢真系冇动画化噶喎。All this is cute， 佢又有荷里活系荷里活嘅真人电影化，几乎系我印象中第一套荷里活真人电影化而冇炒镬嘅日本 ACG， 所以佢 end 其实系轻小说嚟嘅，即系喺当年嗰阵时候，我真系硬系认住佢好似已经动画化过啦。但是查一查真的没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印象，它是动画化的。我当年看的应该是漫画，即是它的漫画版来的。因为很罕见地这套东西的台版，我看台版漫画的，是用英文名的，就是 All You List EQ， 有个比较常见的名叫做失落轮回。而它另一个荷里活的一个真人比较叫明日边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套东西，不算是很出名的，以于荷里活电影来说。不过亦都系少数日本嘅作品荷里活电影化，仲要唔系嗰啲好当红作品啦，《龙珠》啊嗰啲就话啫，佢唔系。故事咧就系讲一个喺战场入边不断咁死，用死亡去探索佢往后嘅因素，即系逐渐不无限试误咁样。 我都有印象啊呢套嘢，因为 系当年讲新番嗰阵时提到呢套嘢噶嘛，点解冇动画化？系啊，真系咁一回事啊！ 好奇怪，因为我系又系曼特灵效应之类咁嘅东西嚟嘅。因为当我记得前成人漫画家啦，而家画咗结束漫画嗰位之人咧，曾经画过同人纸，就是、类似咁嘅剧情嘅，主要就不断死又死又死咁样。是不是有其实是类似的作品呢？好像 即是我非常肯定我们在 Format Channel 看过这套作品，但是如果不是在新番里面提，到底在哪里里面提过这套东西，我真的没印象。如果有人自己就告诉我，我自己讲过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我很肯定我在 GameZone 写过稿的，那这个就肯定的，但是我记得 Format Channel 里面都有提过这套东西，但是既然它没有动画化，就肯定不在新番里面了。到底我哋几时提过呢套嘢咧？ 系咁好迷，我系 真系唔记得咗， 即系我系有一种叫做幻，即系错觉咧，真系唔知道。 不过可能当年我哋讲过呢、这个日本 A C G 荷里活真人化一定会炒粉，定系有冇抄埋嗰啲日剧化冇炒粉嗰啲题目？可能系类似咁样题目入边提过呢套嘢。 定系其他另一套类似作品咧？ 唔系，可能就应该就系佢，就系讲紧佢系第一套荷里活真人化，然后冇炒粉嘅作品。应该咁样提起佢，所以硬系认住好似佢动画化咗咁，未啊？原来真系冇噶，系而家先嚟讲动画化。 即系我啲曼特拉后认咗佢恐 怖。作品本身值得一睇嘅，系咪非常精彩？未至于，尤其是呢类咁嘅题目咧，当年系我记得讲乜嘢啊？死亡轮回嗰一期啊，咪好 Q 多呢啲死亡轮回 VCO 啊嗰啲啊，系咁讲呢啲嘢嗰阵时，又提到呢套作品。应该是这两个其中一种或者 both 啦，咁样啦。咁仲有一套动画化嘅，咁呢套就比较简单直接啲。美少女饮酒 ，Grand Blue， 即系唔系嗰只，即系系嗰啲咩中意拉面的小泉龙博啲 friend 嚟。不过唔系食拉面，系饮酒，即系各种各样嘅酒去试，咁样嘅一套作品。 即系嗰类啦，即系小泉同学嘅变种啦。咁呢样嘢喺日本嚟讲 OK 嘅， 有冇兴趣就完全睇你中唔中，有冇兴趣饮酒嘅啫，即系 咪埋咗我姨咧？声优，咁就 OK 啦呢啲嘢。好啦，跟住咧就一单，其实咧，对于非联通即系 Link 啦连团嘅人嚟讲咧，呢单嘢咧就冇所谓，但系联通 fans 嚟讲咧就嗌晒救命啦，就系咁喺琴晚嘅新放送里面咧就宣布咗联通嘅102生就毕业 live， 因为联通嘅特色咧就系咩咧？佢只 game 同真实嘅演出咧系同步嘅，即系例如话旧年连团嘅演唱会咧就同佢游戏里面 Love Live 总决赛系同步嘅， 你觉得好啦，咁一年咁你同步嘅话，咁咧一年啲学生要毕业噶嘛，咁毕业嘅话，咁要搞毕业 life 啦，咁咧就搞咗就一年二就年华制，即系二期生追业 life， 咁咧毕业嘅成员就系月中哨、植物绝理同埋藤岛池就三个一年二生就毕业啦。咁重点就系、是、你毕业佢三个走咗，咁点咧就系咪好似、其他嗰啲 VTuber 咁样喺度换人咧？咁呢个其实好耐之前，即系直情当年年团你用呢种所谓叫做咩实时同步演出嚟做宣传嘅话咧，就好多人话你追佢就预咗噶啦，你一定会有毕业跟住有新人噶，就好似其他嗰啲偶像咁样噶啦。但系其他女团现实女团唔会三年就换一代啊嘛，有啲 center 随时可以坐十年八载嘅，但系而家三年就换一代。你个人应该人喺未抄最顶峰嚟毕业啦。咁对于啲我净系追藤岛池嘅啫，咁点啊？咁呢个就大镬啦。所以我就唔知佢之后点，我唔知佢会唔会就咁样之后咧，呢、这个团就 call 咗停咗佢，或者一零二期生会以 O B 身份出嚟，诸如此类。但系唉，好心啦，你搞呢啲嘢就唔好玩实事啦。你会真系好似你估你好似 V Two Pop 咁样话换人就换人咩？ 嗯，应该是当初企划设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不利了。 是的，你存在一个叫要企划不利的宿命，就是你只能够玩三年，你三年就是你毕业你不通你毕业自毕业生就继续出来咩？那你不得了，那你没了他之后你换新人，你这样换下很快换晒了。但是你夹返这么多时间，那些人喂我买演唱会推这个Squid 跟着三年之后就说要毕业了，不行了，想想计下其他团，今年水团 final 十年啦，而星团今年星团应该都去到第五年嚟紧啦。喂，人哋希望你而家三年货仔唔系嘛？唉，我都唔知佢点想点啦呢啲嘢。咁就祝佢好彩啦呢啲嘢，又遗憾好在冇推连团。我就当初听到话特事同保我哪嘢咯呢啲嘢，你推佢哋扑街啦。好，不过依个唔重要嘅，依个因为我唔系连空厨。即是人家的家事我不抱怨，即是你的厨的问题是。好，跟着一个呢就是迷产品。先说特摄 AMSR 就算是同人作品呢。所谓 ASMR 就是那些什么对着一个人形的 headphone 跟他讲嘢录音方法啦，大家记得多啦。那么有同人作品有什么 ASMR， 虽然明白讲什么，但是被一个好像这个耳仔的步骤捉了。而他讲不知道讲什么的对白是什么呢？鼓浪机话。所谓鼓浪机话就是当年蒙面超人空我里面原创的一种语言，跟住有人同人同就话：你话嗰两个女人系咪一变身就变咗怪人嘅咧？而且最搞嘅就系嗰两个女角个名咧系非常之古浪机人嘅名嚟嘅，咩 Lange 达，跟住 Go Li Ju B 达，即系嗰啲古浪机人嘅发音嚟嘅。我当时睇到即系啱啱我琴晚留意到就系咩嚟噶？我以为系搞笑嘅咋，但系原来真系有人出咁嘅嘢啊！重点下古浪机话其实是可以翻译成日语的，因为它其实只不过是将日语拼音转一转的。在网上都找到古浪机话跟日语发音的对照表，甚至有一人写了一个 app 将古浪机话译成日语的。黐人线的是。 它是转了少少的字音而已嘛。 发音。转了自己发音和转了一些日语文化格式咯。所以是译得出来的。但是点会人谂到？但系你谂到呢个花样嘅人系个天才，虽然都唔知应该点样赞佢好，但至少我唔会买咯。 即系我，但我印象中嗰句嘢要讲出来系好啦啦咔咔噶。 系啊，好啦咔咔噶，因为当时空我时咧，做咩夹个机，夹个机嗰啲咁嘅嘢嚟噶嘛，佢特登讲到好啦咔噶嘛要。 系，就算你唔系特登，佢都会好啦咔嘅，因为佢转完之后系同日文顺序系唔相似嘅，所以会变成就系你会好似你将中文调捻翻转嚟读咁样咯，或者直接咁讲，你试下将个英文调转嚟读啊，读唔到噶嘛？有好多时咧，嗰啲咩转词啊，都会咁样转化噶嘛，系读得唔顺噶嘛？你点样做 ASM 啊？ 根据某个人嘅某个网民嘅讲法就系、是。一路拗紧字，只系听到嗰个古浪机话咧，你有个你硬系有个心啦，系就咩咧？系咪应该系变身咧？空我厨系好难理解嘅。总之就系、是、我唔白货应白客啦。呢、这个世界咩古灵精怪？性癖我哋性癖好自由嘅，我哋系有人问古浪机人，即系佢传当年嗰个玫瑰女咧，咁都唔奇嘅。好，咁就讲下单啦。 咁我讲下啦，呢、这个礼拜其实算系大单嘅，咁就一年一度声优界太公诶足奖声优大奖就不诶、就结咗结诶公布咗啦。一睇名单，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今年真系动画界真系好正。 嗯， 原因就系、是、男主演男声优系关俊彦，骨儿攞咗嘅作品系咩咧？鬼太郎，即系唔系啊？首先啊，我绝对认同关俊彦系绝对值得攞奖，但系你睇正常嚟讲，呢、这个奖系会俾嗰年最红嗰个动画嘅主角。 嗯，佢系好红、哦，今年 唔系，但系就系、是、鬼太郎嘅大佬红极有甚大嘅心照啦。虽然佢上电剧场版香港都有上，但系佢唔系去到好似旧年水星魔女嗰种程度啊嘛。即系旧年水星魔女咧就颁咗成堆就咩，直情做马做到就咩，收翻收咗几多钱俾你。但今年就做咩啊？成间冇人塞钱俾你啊！突然间咁有良心啊！啲名全部都系我识嘅嗱。 唔系因为鬼太郎，即系虽然佢可能名义上啊，但系佢红嘅上年红嘅系忍者乱太郎兔井老师啊。 红咗好耐咯，套嘢。 即系 好 套嘢系，即系难得又储翻攞翻套嘢出嚟，然后仲几啱啲妇女们口味。即系你冇讲笑，真系几有几红噶佢。即系虽然可能系净系喺嗰边比较红啦，不过男性又喺女性嗰边红，好正常嘅事咧。你真系冇睇小佢，真系冇睇小佢，好认真嘅。 嗱，江咁江少美保咧，旧年就边套咧就咩《The New Gage》转身贵族，《My Master Shining》眼乐嘅多呢三套，我三套都唔系好红嘅啫。咁就算啦，依家又系即系颁个奖俾佢，我亦都觉得冇乜所谓嘅，反正。唉，真系即事到几难得，系啊嗱，助演男声优奖系比较重要嘅，木内秀信、濑户麻沙美、东地宏树同埋有粒洋子 OK 嘅，新人声优石桥洋彩、替泽正太郎、七海智罗基、夏亚斯尼卡同埋杰川亚沙基都唔识，歌唱奖旧年嘅迷作热血爆发Brain Band 咁就林俊杰一唱嘅首歌，而今年嘅 Personality 奖就冇人攞奖。功劳奖就冈本茉莉同埋野田贵一，团体奖就机动战士跟金丝，富山敬奖同高桥和之奖就宝治仲一朗同埋山桥和佳奈 ，Kiss Family 与多野涉，外国影画奖就内田真理花好慈爱，游戏奖人中之龙八 ，Influencer 奖木村昂 ，MVP 奖中村由一， 中村由一系咪又系佢啊？ 系啊，自从成功好事话明唔攞奖之后，咁年年都系中村由一噶啦。中村不过喺度做中村好处就咩咧？中村唔使好似成功好事咁去重去注重形象，佢越嚟越肥。 嗯， 佢真系证明咗佢嗱，呢就卖实力啦。当你卖实力，即使个样有佢几歪都好，即使喺节目里讲含糊都好，都冇问题嘅。 理论上啊，真系理论上，声优奖你应该听把声噶嘛，即系个样又系与我唔关事啊嘛。 系啊，但问题就系成功时当时系卖样噶嘛，当时嗱有呢个名单里面咧，我最意外其实就咩啊？富山敬奖嘅宝治仲一郎，宝治你终于攞老人奖啦，唔系啊嘛？听讲你喂大佬，你同林川杰都唔差好远啫嘛，但林川杰而家仲可以攞老人奖，但系你攞系老人奖，呢个奖我认为即系连张老我都嫌后生一世，你就攞唔使啊嘛？ 嗯，老嚟嘅啫，佢系。 就系新年和家就冇讲啦，佢好老牌声优嚟嘅，咁就但宝治你都唔系好老啫。嗱，好啦，跟住讲咁之后声优奖就系咁多啦。即系除咗吐槽啊，除咗佢当初宣布即系嗰啲宣布负担奖奖宝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头先讲嗰堆嘢之外，大致系 OK 嘅。旧年咁今年冇意外。嗱，今年咧我预告啦，冇俾我讲中啦。我虽然都中，今年下年嘅主演类声优奖咧多咗黑泽平世，因为今年有跟抌啊嘛。好容易估啊，真系好。跟住咧就一单辱华事，又系辱华事件啦。 声优相关所谓辱华事件，即系都系嗰句啦吓。呢个辱中辱共同埋老共唔 like 系三个唔同嘅概念嚟嘅。虽然佢哋好中意捞埋一齐啦。咁原神其中一个声嘅角色真系唔识啊，先讲，因为冇玩佢个声优深九保长太郎就被人降板咗，原因冇讲到嘅，不过大家估咧都系因为佢帮一个朗读剧去做演出，咁、那个剧系讲 维吾尔人嘅， 新疆集中营嗰边嘅事嚟嘅，咁啊佢哋就认为哦呢、这个咩煽动仇恨乜乜七七，佢话系咯吓，咁啊 应该佢英绿富尔德人啊嘛，富尔德人冇事咯，好地狱梗， 咁啊 咁呢啲冇讲嘅，但系就。咩事可以发生？ 唔止原神嘅，我后屘就明日方舟嗰边都有佢嘅配嘅角色，亦都宣布过埋版。 咁啊，呢类公司系咁样噶啦，就系、是、我又唔系话佢合理，不过你都好容易理解啊。其实随住中国手游喺日本红呢样嘢啊，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即系你会好容易会你会搞到类似嘅作品，或者系类似佢哋要谨言慎行，就系、是、可能我现在呢刻都仲未有相关嘅作品，咁如果我要涉税嘅，咁点算咧？ 嗱，用一个其实依单嘢，我又觉得唔太对嗰个咯，一时半载事啫。好简单，好似早几年咁样，阿茅野爱衣就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啲人鬼晒咁嘈，结果而家咪一样咁有咁红，嘥气啦。有一个过咗一个声系冇事嘅呢啲嘢系 两样嘢啦，两睇啦。一嚟咧就系、是、如果系你有咁有份量嘅，你唔怕佢嘅，即系就算哪怕话中国要点样封杀佢赖不了，咪就系、是。在日本 ACG 圈入面勉强有啲地方俾佢挖，俾中国挖到过嚟，咪就系手游咯，冇噶啦。其他地方你动画又好，咩都好，都游戏都好，都唔关中国事啊。你中国封杀唔到佢啊，咁咪固然其一咯。咁 做少接少就系做少一两单 job 唔使啲人嘅。 大声音咪系咯。咁有啲本来已经系 我又唔担心佢深九波，深九波又真系唔担心，坚好老实。 我咪话唔系话呢一两个大声优咁样会有啲咩问题，而系会唔会整成啲寒蝉效应咧？不过再讲落去都冇乜意思噶啦，佢亦都唔会改，就系、是、我只能讲我唔会玩，系咁多啦。 本来就唔玩嘅，我哋系啲好老实嘅，我哋唔系抵制佢，而系本来就冇玩。 咁啊，讲翻啲其他游戏消息啦。呢、这个好耐之前有传过消息出嚟话 ，Microsoft 嗰边话佢想出呢个手提机。咁当时佢讲啊，系咪呢个 Microsoft 版或者 Xbox 版嘅 PSP 咧？之前要去冚去同呢个老任争啦。咁大家第一个反应，除咗你仲有冇人可以冚得赢老任呢个问题之外，就系、是、Xbox 或者系成个 Microsoft 都好，系咪有必要出一部游戏用嘅手提机咧？咁啊后，但系后屘 Steam Deck 红咗，又好似开始有啲人会出一部手提打机用，但系实际上入边系个 Windows 嚟嘅。嘅手提机啦，出咗好 Q 多部啦，我哋都睇咗几次噶啦。咁、结果咧就系、是、又多传出嚟，嗱呢个唔系正式消息，大家系传嘅啫，就传 Microsoft 同华社合作。咁我谂紧，华社你唔系自己出咗部噶啦咩？你出咗部 AV 噶咯，但系唔知点啊。总之佢哋会再出合作，会出一部机。咁以 Microsoft 嚟讲，就应该系合适嘅，应该话合理啦，最少。你叫佢又有好似 Xbox 咁当年咁样由零开始再搞多次一部主机出嚟咧，我谂你揾翻当事人出嚟佢都唔制噶啦。即系当年佢哋 Xbox 出主机嗰阵时，炒咗几多无限咁多嘅镬，预咗几多咁黑嘅坑，烧咗几多嘅钱，真系多到数不胜数。你叫佢再喺呢个手提机上面再去玩一次，佢哋肯定唔肯制啊。但系如果佢话好似而家咁样，佢同已经出过手提机。可以叫做世界几啦 ？A 你有讲紧嘅公司华石去合作，咁系应该系会踩少好多坑嘅。之前佢系因为同边个都倾唔埋啦，结果就把心还自己嚟，结果就知道濑嘢啦。当年嘅 Xbox 嘅嗰啲镬真系好捻多，即系有机会可以再出嚟再讲个。咁但系佢今次就唔选择呢方向啦，咁啊选择同华石合作。咁既然系同华石合作，我相信入边嗰部其实都系一部手提 PC。然后可以行 Xbox 嘅 game， 大家知道 Xbox 本身都系一部 PC 嚟噶啦，其实 PSV 都系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毕竟其他厂都出咗咁多咯，你微软出一部，佢只要打多一样，我唔单止系一部手提 PC， 我仲可以手提打 Xbox， 咁就已经好杀噶啦。咁性能方面你又唔使太担心嘅，尤其是啱啱新出 AMD Max AI 嗰个咁嘅死人嘢。塞得落部掌手提机嘅之下嘅性能可以同4060差唔多，根据啲评测啦吓，攞嚟打机绝对足够。咁嘅话咧，其实软硬件方面都系 work 啦，最少。咁然后比其他呢类咁嘅手提机再多个优点就系 Xbox 上面行嘅嘢。虽然我唔知道到底仲有几多系 Xbox only 而 PC 玩唔到嘅机啊。我脑入边真系冇乜数，我真系冇乜忍住有啲咁嘅作品啦，已经。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你 Xbox 上面玩嘅嘢，我喺呢部手提机上面都玩到，咁可能有得一战啊。咁啊，不过就始终系传闻嚟噶啦。咁啊，睇下佢我啲咩出嚟啦。消息就话今年内就会公布噶啦，咁啊睇下点咯。多个选择点都好嘅，尤其是如果好似 Xbox 咁 ，Microsoft 肯补贴下啲开发费用嘅话。 可能部机会几平噶，即系估一下，一切都系教股，睇后边点样处理啦。咁啊， 跟住久违了暴雪嘅 Bitcoin 复活啦。 我弹出又弹入，我弹入又弹出啦，吹打我啊！ 死咗未？死肯死未啫？啲暴雪成日死下唔死下咩？ 嗱，我上次已经讲过噶啦，我。真系上次讲过，你听翻录音当年嘅新闻入边讲嘅乜？我讲过点解当年个 Bitcoin 会停，系因为佢同 Microsoft 正式合并之后，佢社内要重组又好咩到，你话大地震好咩到，总之佢入边忙得一团乱，所以就暂时唔搞住。我嗰阵时有讲过噶啦，即系风水呃你十年八年，冇呃你啦。 而家复活啦！ 啊，佢而家就宣布2026年 Bitcoin 会开翻啦。其实他本来就不是特别想停，只不过是去年和今年刚刚合并完，你很多东西都要地震这样，那你要再另外再搞个这么大的 event， 他们内部搞不定，那就第一阶咯。再之前没费就另一回事啦，但是他这几年的确 是不断地开下停下开下停下，但是人家不是没原因的嘛，也都不是说从此不玩嘛，这样咯。所以今年就依样啦。虽然讲系今年讲啊，系佢又系今年宣布下年会搞，因为今2025年嘅 Bitcoin 系之前已经讲到话唔搞噶啦。咁啊点都好嘅，咁啊点有翻啲嘢啦，即系 起码系冇热闹啦，任何热闹嘅嘢我都支持嘅。 开个 即 时 即时暴雪，跟住咧讲完热闹嘢，讲啲落幕嘅嘢啦。每隔几年一度，俗称杀站，因为咧。通常嗰段时间咧，有啲入车站咧太少人用咧，因为你就算系无人站都好，你要搵人维修个车站，你要每一次每个车停喺嗰度咧，都系要成本嘅。咁有啲站你根本唔会有人落车，或者系一年一日平均只有一个人落车。咁我仲要为咗嗰一个人，甚至嗰人根本冇一个，连嗰个人都冇，而就喺时间表度画呢个站喺度咧，系浪费系嘥钱嘅。咁咧就定期会杀呢站噶。咁今年咧3月14日咧就杀咗一堆站啦。其中包括咗东京失站，日本最东端车站，我经过过嘅。因为咁咧，晒咗站之后咧，根室站即系总站咧，就变成咗日本而家现役最东嘅车站啦。咁其他几个例如北海站咧，就系日本最北嘅无人车站，咁亦都杀咗啦。咁喺杀站之前嗰一日就好多人去悼念啦。咁呢啲实有，但系所谓好多人就廿人过到。咁有个铁闸就话。咦，唔好多人啫，跟住我回佢就系、是，其实铁站唔系好多咋。呢个时候，大佬冰天雪地，你去北海站悼念佢，嗰下嘢唔系咁容易嘅咋。 我谂到个好咩嘅讲法，其实呢度廿几人咧，已经人哋成个月嘅流量嚟噶啦。 系啊，平时边有人嚟？因为我自己去，因为我自己轻轻十八算系叫做都去，叫做真系我唔知有冇好似冇落过车，我好似有落过车啊，落过就系嗰度咯，只脚踩踩嘅出翻嚟嗰种啊。因为你依站会停好耐噶嘛，落车一上翻车扑街，咁我就喺唔知，我印象中好似有做过咁嘅嘢，都好似冇，咁又唔记唔走去啦。咁呢、這个佢喺爆炸站之后咧，之后佢周恩义咧仲有支站咪退咗来，又唔知边个站又做咗新嘅无人站啦，最北嘅嗰、那个站系一个有间烂木屋咁样，咁咧就挂块牌，都算好嘅北海站，因为当时我自己去经过嘅时候咧，即系经过几次咧，佢个站算系几大嘅。即系起码就咩，旧车室系叫做起码有200-300尺咁样，有啲时间表啊，贴晒嘢，而唔系话有啲浸黐线上嚟，系连木台都冇，净系一个平台，一个月台咁样嘅啫，即系叫 OK 大站嚟嘅。 因为日本唔好话日本啦，系啲无人车站系几咁荒芜啦。如果你冇去过，你真系好难想象。即系尤其是你，如果你系香港嘅，住喺香港，你系香港几卵细个车站咧，都人哋嘅 N 倍咁豪华噶啦，唔一定大啊。唔一定物理上好大，但系系靓过佢好 X 倍嘅，即系因为日本喺应该系小泉去搞出嚟嘅。阿小泉总咧，个年代系大兴土木，系起咗好多呢啲根本冇乜需求。你话佢完全零需求唔系，但系佢系咪值一个车站？绝对唔值。佢系提高政府嘅支出，谂住用政府经济去带动成个经济活动啊，用政府带头嘅支出去大起经济活动，谂住咁样做啦呢、这个。记咗个学派嘅谂法啦， 海恩斯学派就系咁样咯。 咁结果就系啲站起完之后，系啊，佢一时间系带动到一时嘅建筑嗰阵时嘅经济，但系问题就系呢个系真系冇相关嘅需求就带动啊嘛，咁咪变成就系一大扎站，佢个站本身已经系冇人噶啦，你净系维护佢唔好冧落去，就已经系足够地浪费成本了。 咁所以就往后就陆续呢啲咁嘅无必要嘅站就逐个删沟咗佢咯。 系啦，咁顺便讲埋啦，首先就系北海道新干线就宣北海 JR 北海道就宣布咗，终于叫做咩收支平衡啦，去呢个入美国政府。咁就因为一直以来咧， 咪就系不断咁斩晒啲蚀钱嘅线啦， 系斩入咯， 蚀钱嘅斩啦， 因为佢车系啊斩啲车斩咗为下停，因为佢唔系 JR 东海嘛，佢冇啲车路线特别赚钱嘅，咁佢杀线杀斩，终于叫为咗本啦，咁 OK 啊，恭喜佢啦。另一单就唔系太好消息嚟嘅，咁就宣布咗就话因为掘地啊啲石头太硬啊，钻地嗰部分，所以咧北海道新干线就大幅延迟到2038年。啲友就鬼晒咁嘈， 即系有生之年系你啊，家佬，即系你命唔够长嘅话，可能睇唔到佢添啊，难听讲句。 因为最初2030年嘅，佢最初开始宣布咗2032年通车，结果而家2038年都唔知通唔通到咁嘅样，唉。 佢话延到2038，即系你肯定佢2038就开到啦，咪话有生之年系咯，有时会变成 有生啦，呢、這个就 OK 啦， 搏长条命咯， 系啦。跟住咧就一单就系本秋漫画界最大花生，漫画家南桂。在他的仔高中畢業，應該是高中來的，因為他畫那套結婚漫畫受戰記的時候，他即十幾年前的事了，如果計算即段時間，他的仔應該就今年應該是高中畢業的了，他就這個時間就宣布了跟他的老公離婚。這件事呢，根據他藍桂自己在 X 的說法，就是他的老公跟他當年的女兒就重新撻著，就已經十年的時間了，在武肺时期发现了一件事，咁就一直咁啊拍掹煲，但系结果掹唔成，终于喺佢仔高中毕业嘅时候，同个衰佬离婚。而佢最搞嘢就系咩？佢老公佢前度女友咧，系因为同另一个男人咧就又搞大，奉子成婚搞大个肚，结果咧 double 不伦，女方就结系人妻，佢老公系人夫，咁就搞埋就两个不伦。阿男鬼追顶唔顺离婚，而呢单嘢咧，最嬲嗰个咧就咩？佢孖生家姐大乔芬，佢话佢阿大乔芬喺佢 X 里面话个衰佬啊，话嗱呢啲系我家事唔关你事啊，你唔好喺度拉枝拉咗啊，咁讲到出嚟，等我孤立咗我妹，我嘅所以我嬲到震咯，最嬲就系呢样嘢，所以咧当我妹话宣布同我离婚嘅时候咧，我即场爆佢火啦，而最好最妙就系阿南桂讲法，南桂之后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好唔好追单嘢事件画成漫画咧？呢个最妙嘅嘢，因为当年受战记咧，佢系将佢结婚、拍拖、结婚、流产、再生仔呢啲嘅故事系画成漫画嘅。咁结婚你画漫画咯，咁离婚都画漫画啦。 我听呢个漫画家嘅故事，主要唔系佢画嗰啲咩漫画，虽然我有睇过其中一部漫画，但系本人嘅事都听得仲多过佢自己佢嘅作品本身。 咁佢话晒佢后生时期都叫美人漫画家嗰类，喺佢年应该咁讲，喺佢个年代，佢以佢喺佢喺漫画界嘅标准嚟讲，佢系美人漫画家嚟嘅。 我从来唔 care 漫画家长什么样子噶嘛，大佬。 但系佢同埋就系佢又好唔怕地将自己嘅私人事炒出嚟。佢都讲翻就系、是、十几年啦，咁阿南桂老豆又过身，佢阿妈就因为认知障碍症，即系去咗医疗设施。咁佢两姊妹其实仲系一齐做嘢嘅，即系同一个工作室嘅。因为佢当时即系当时我谂到而家都冇变啦，就系、是、南桂屋企咧就南桂屋企咧就改成工作室，而大乔真工而大乔芬咧就住喺隔篱嘅啫，即系算邻居嚟嘅。咁佢两姊妹系而家仲系仲画紧漫画，同埋。佢宣布离婚之后，过咗一个礼拜，佢就去同人子呢度摆档啦，系几妙嘅。咁就大家去睇紧食紧呢单花生，觉得咦几过瘾喎。嗱，一直以来咧，我听我 Discord 讲法，我都系啦。喺方面通常咧，我就唔我系叫做咩无罪假定，即系话我人哋屋企老公老婆事，我就唔敢讲咁多。点知边个啱边个错？但系当我睇见阿南桂展示佢老公，即系同个前夫啊，佢啲收藏品就系、是。一数唔晒又走樽，我嘅第一个直货就系、是、一个男人喺屋企摆咁捻多走樽都唔捻科系好人啦、啊。系噶，屌，当年我睇受战嘅时候，佢讲佢老公啲嘢，我又已经觉得就系、這个男人有冇问题噶？我又讲唔出，即系佢嗰种行为唔系一个啱啱新婚丈夫嗰种会有嘅行为嚟嘅。但系作为一个阿宅，我又未结婚，我又好难讲出一啱定唔啱。但我硬系觉得唔知点样唔妥咁样，咁而家睇咗走出就，我直觉就觉得一个男人喺屋企咁捻多酒樽，而你又唔系卖酒嘅，因为佢老公似话系啲唔知有冇转行啦，总之就咩系卖啲影印机嘅， 应记公司嗰啲萨拉列文嚟嘅。 嗯， 咁一个萨拉列文有咁多酒樽，无限酒樽制咁样，成个柜都系，成度系起码一个摆地下度咧，系三大箱嗰种酒樽，咩响啊嗰啲咁咧，我觉得呢个男人都唔多好嘢噶啦。由嗰个早婚就做，即系趁佢个仔高中毕业啦，唉唔使烦啦，唉就一离婚，同埋男贵又喺佢老公敲一大笔分手费，咁 OK 啦。加上男贵一个漫画家，只要你够有一定程度嘅知名度嘅话咧，净系收版税系唔使嘅，绝对系唔使休三餐嘅喺日本，所以就等佢期待佢漫画出嚟啦。然后咧另一单就系三一事件啦，因为系啦，咁就上个礼拜就系日本三一一啦。咁就一年以往，咁就廿开亦都继续佢一年一次嘅。你喺廿开度每手寻三一一咧，佢就捐10 yen。咁跟住都继续啦。但三一以外咧，今年有单更加嘅咬嘢新闻，就系、是、日本政府喺三一一事件当日宣布咗SMS 嘅规制法啊。唉，简直就系咩啊？社交媒体规制法内容大致系有咩啊？你诽谤中伤嘅嘢。如果受害者贴出删除要求，咁嗰间公司咧就出来通知判断同通知结果，咪就负责任嘅。咩诽谤啊、错误嘅资料咧，全部都同埋有啲指定嗰啲嘢咧，都要重新规制过嘅。即系你话你喺网上咧乱咁噏啊，去诽谤人咧，咁咧就如果你社交媒体唔处理嘅话咧，咁社交媒体就要咩镬啦，即系去香港咁样大致咁样嘅。咁实行时间咧有咩？2025年4月1日。依单嘢咧，啲人就有个反应就系、是。你特登去三一一做单咁嘅嘢，摆明想话想暗度陈仓啦。 咁咧， 因为嗰日其实大家都讲三一一噶嘛，根本就冇乜人留意到。好啦，过两日啦，大家先发现到乜搞到咁嘅嘢啊？你喺嗰日，咁就好多人系鬼晒咁嘈，就话咩妨碍言论自由啊，其他嘢嘅，同埋有人直情话咩违反宪法第21条言论自由。但系我就唔知嗱，我就唔系好知道咩，因为香港好似系类似咁法例嘅网路啊。如果你喺你诽谤乱勾咁噏嘅话咧。如果你告走去嘈嘅话咧，网络营运商咧系有权即刻删咗你嘅嘢，或者 ban 你 account 嘅。 讲翻清楚有几样嘢。第一，一间公司譬如我系 Facebook， 我完全有权冇任何理由之下去删你嘅留言嘅，因为呢个系佢本身嘅合约问题。呢个第一。第二，你最初讲话如果有人去投诉佢，然后佢拎走系指。类似一个嗱，唔系完全相同啊。类似一个我哋讲咗好耐年前讲嘅避风港法则。虽然呢个系用于版权嘅概念啦，但系喺呢度入边都系一样嘅意思，就系话如果个平台唔系及时地，即系一个合理嘅反应时间啦，去删除一啲关于诽谤、中伤之类嘅留言嘅话，佢就调翻转就系佢要上身，平台要上身。反翻转讲嘅方法就系、是。如果佢及时地删除嘅话咧，咁佢就个平台本身唔需要上身，系讲紧类似咁嘅嘢，呢、这个咁嘅概念咯。系因为毕竟用户生成内容嘅嘢，虽然系放喺旅游站，即系简唔好讲得好舒服噶嘛。我喺 Twitter 上面发个 tweet， 个内容系我写噶嘛，但系个平台系 Twitter 嚟噶嘛。咁到底责任谁属咧？如果个嘢有问题嘅话，本来系咁样讲嘅。咁问题就系、是、呢、这个法律两样嘢，第一就系时间问题，3月11日提出4月1日执行，一个月都唔到， 太快啦嘛！ 真系倒写流血。你话3月11日提出个草案，跟住4月1日要拱上立法会，都已经系叫做快噶啦，都已经系太快噶啦。你咨询期唔到两个礼拜，即系我以为某个政府先会咁样做嘅啫。呢个其一，第二就系个法律本身有冇立嘅必要咧？我会好认真，冇， 完全冇， 因为诽谤本身就有诽谤法。你嗰啲咩你恶意中伤啊咩嗰啲，即系如果你系公布咗人哋嘅个人私隐，一样系有相关嘅法律。咁到底最终呢嚿嘢攞嚟做乜鸠咧？ 唔明， 即系譬如话你话啲欺诈嗰啲Yami Baidu， 即系点讲啊？黑暗打工，我唔知点讲俾大家听。 KK 员 又唔似即系 类似， 总之揾你系做啲诈骗嘅最低嗰个打手嗰个位咯。车手，台湾叫车手，我唔知道香港叫乜嘢啦。香港冇咁流行呢啲乜嘢，即系最终要有个人去攞钱噶嘛。即系你呃咗个老爷去话要救钱救佢个孙仔都好啦。咁你有个人接佢钱噶嘛？其实香港都有噶呢啲乜嘢啊。咁佢话呢啲你喺网上边去召集呢啲人，本身呢件嘢，但呢件嘢本身就犯法噶嘛。 系啊， 喺现在嘅法律喺冇呢条法律之前都系犯法噶嘛。 喂，日本成日新闻成日都有话拉呢个拉嗰个，都拉咗咯， 点会冇法律啫？即有必要做搞多条新法律做呢样嘢咧？我拗你头嘅。 法律上面花红点咯？你嘢本身就系犯法，就算系喺唔喺 SNS 平台都系犯法噶啦。咁另外加条出嚟嘅作用有几大咧？更加冇讲佢有一个违宪嘅嫌疑啦，唔系好肯定啊。即我唔肯定系咪全世界都系啊，但系大部分国家都有保障言论自由相关嘅条例。包括我哋嘅基本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宪法，当然包括日本宪法啦。咁所以点解话违宪？佢有可能会违宪，就系类似咁嘅嘢。通常就系讲紧咧，你国家一条法律有啲问题嘅话咧，好有可能佢本身已经违有违宪噶啦。因为宪法系法律嘅法律嚟噶嘛。咁不过日本真系经巧常系无啦啦拱一条人神共愤，未至于嘅，可能各界哗然嘅法律出嚟，然后过咗就过咗噶啦。即包括我哋之前讲嗰、那个自营业要交税嗰个咩税表法，我唔记咗佢乜春啊，而家实行紧噶，嗰啲人系一样喺度叫苦连天噶，但系佢照系实行噶。日本政府系咁样做嘢噶，毕竟佢哋一个党已经执政咗，佢话要过，其实就一定会过噶啦。咁呢嚿亦都系奇怪的，非常之奇怪，佢冇必要地去限制 SNS 上面嘅嘢。即系佢呢种快刀斩乱麻方式，你要营造一个反对足够强大嘅反对嘢，喺佢实行之前，或者系喺佢决定之前，可以影响到佢。同上次再包括再上次 AV 法一样，我都系不表任何期待。我觉得佢哋系会照过嘅。即系虽然呢个法律啱啱都讲过，系一个隔层点火嘅法律嚟噶，系咪真系会影响到你网上言论乜七七啦？唔知道，我觉得应该唔会嘅。即系日本法律系咁， 日本嚟有个日本嚟噶， 即系咁多年都经常都咁样噶。 我成日就应咁讲啦，啲人咪成日讲话民主选举俾选希特拉出嚟呢个讲法嘅，虽然呢个戆鸠嘅，但系重点就系民主选举咪选自民党出嚟，屌，自民党乜閪人？ 冇办法，对面太衰啊嘛。 唔系，系日本人觉得就咩？自民党够閪，但系哇，大佬，你睇下佢，你睇下对面嗰班友，自然连閪都即系閪都冇啊！去到離曬大埔黐緊線嘅， 雖然都有部分關呢個日本人唔太關心政治嘅問題，不過冇走咁遠。 有個咯，即係講就係佢有時你班契就係有時解喺網上咩保衞日本講村口講村口市嗰班負責人走嘅時候，你不如搞我哋日本政治先啦，嘥鳩氣，唉，好唔理佢啦，就係啲戇鳩呢個又咧係真係戇鳩無極限嘅嘢嚟嘅。好啦，咁 SNS 就睇下佢点发展情况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阿马老爷嘅花生嘢就留翻我专题再讲。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